秦王一怒要气候阳，怕子怕高大老母命难保，天底下哪里有不孝的孩儿孩子 下面请听周美娇演唱的《舞女拜寿》。下面是于慧珍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媳妇多年，我个心肝宝贝。 呀宝贝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手背娘，手心手背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，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哦。严的媳妇来听婆婆，阿玲从前太亏侬，难为已经早陪在世来生出，侬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西口的归的是红哎呼呼。媳妇侬生分不离异，一直长女不主要去和尚做，各种就叫严氏道啊。侬爷娘媳妇去好进拉姑，听众婆婆几不红官，高明夫人与侬做啊。媳妇龙是爷娘发春平爷拉公，夫爷多来嘛两阿爷同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的侬总犯错，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害得我婆婆宁难做，竹林雨山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，我养什么女子为主什么婆，媳妇啊侬马个神经去婆婆，夫妻总会情深红啊。爱上我啊，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吗？只比侬长女为你起身啊，从。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杨柳带走，桃花海在花都儿遇上一碗水。 天尽头不知有心 心。